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，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播送戏剧故事《单刀会》。《单刀会》原剧作者是我国元代的关汉卿。关汉卿是我国古代最有成就的戏剧家，他写的杂剧有关公戏、包公戏，还写了不少反映中下层人民生活和命运的悲剧、喜剧，大量的为后代的戏曲所移植。单刀会是历史剧《关大王独赴单刀会》的简称。三国时期，刘备趁孙权与曹操争夺荆州的时机，用计自取了荆州。孙权反击，刘备推说只是暂借。入川后命关公镇守，孙权催促鲁肃讨还，鲁肃定三计请关公过江赴宴：一是当面讨还，二是扣关公为人质，三是埋伏甲兵擒住关公出兵攻城。关公识破计谋，单刀赴会，以自己的威武和机智镇服了鲁肃，控制了局面，确保了荆州。下面就请收听戏剧故事《单刀会》，改写杜果，演播曹灿。 东汉末年，赤壁大战之后，曹操占了中原，刘备占了西蜀，孙权占了江东，把一朝平分成三国，三足鼎立。曹操势力强盛，虎视天下，一有机会就发动进攻，无时不想吞并孙权刘备的地盘。